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北京时间的晚上8点01分，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 M 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月。我们又在周六、 周 五的晚上跟各位相见了哈。总之我们 是迫不及待的要放假呀， 迫不及待的过周末了啊、不过现在应该很多的朋友已经是放这个小周末了，这个小假期啊，所以说呢，希望各位多多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具体的办法呢有以下的几种。首先呢，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所以传统的 FM 98.2 M 927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声音了、那如果要是各位现在方便的话，更加推荐各位是通过我们视频的办法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的。视频的办法又有很多种，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各位点击关注，左下角呢是我们的直播间的按钮，点击里面有一个叫做挑战新歌声，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参与互动了。那当然更加推荐的是各位通过我们的一直播呀、北京时间啊这些地方都可以通过搜索活力982找到我们。总之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当中啦。 对，欢迎大家通过以上这几种的网络视频直播的形式来观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呢，如果您现在正在开车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98.2 和 M 927双频来收听到我们今天晚上的挑战新歌声。期待各位的参与哦。 是的。 对，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主题啊，叫做 Dancing Queen 的音乐之路。 是的， 哎，说到这个今天的节目主题，我们确实在节目开始之前， 我们研究了半天， 研究了好长时间，有好多个不同种类的方 案。对，毕竟我们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大型音乐真人秀节目，所以我们对待这个是非常严肃 的。说这个话你认真的吗？ 认真的呀。你看我们写的多么华丽的这样的一个标题， 词藻是吧？ 对，所以对应的嘉宾一定是非常棒非常优秀。 哎，没错啊。那接下来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挑战新歌声的挑战嘉宾，我们的雨萌。欢迎欢迎萌萌， 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自己鼓掌是什么意思？ 觉得热烈欢迎，我很优秀， 欢迎一下自己，欢迎啊，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雨萌，来自北京，今年16岁。 今年 哎，这应该是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最小的一位了。之前都是01年的，这应该是02的是吧？02年的。 你居然还推算的这么准确。 对啊，十以内的应该还能拿，十以内仅限于十以内。 对，我们也期待一下这个今天雨萌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惊喜的表现啊。这个今天呢，雨萌也是给大家带来了好多首不同种类的歌曲啊，真的。在最开始跟他对歌的时候，我就是为了他一个比较 神奇的问题。 神奇的问题。 我说这歌你能唱吗？因为是一首这个说唱类型的歌曲，而且还是这个风格特别特别活泼活跃的那种的。 哦，这种一般都很难去驾驭。 对，他要有自己的那种 feel 在那儿。 嗯， 但是雨萌就是最开始来到直播间的时候，在休息的时候，他就是给人展示出一种很温柔很文静的一个女孩的形象。 对，因为为什么又说到起名字啊，我当时说这个，因为她今天就选的歌都非常的霸气，难度非常高，所以我就说哎，用 Queen 来形容她吧。后来一看人一来了以后，我发现哎，这个太温柔了，不太像 Queen 的感觉，所以后来一直没有敢用。对，一直都没有敢用这个词。然后后来呢，哎，我们现在是见证实力的时刻了。各位也通过弹幕或者是通过我们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你们对于我们今天的嘉宾啊，这个小妹妹，她的印象是怎样呢？是否可以震撼到各位的耳朵呢？欢迎各位通过各种方式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好了，那接下来还是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 ，C 位主打歌。 给我一个 C 位， 给我一个 C 位， 我可以震撼全场， 震撼全场。 C 位主打歌。 C 位主打歌，今天的 C 位主打歌呢，我们的雨萌啊将会给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曲，也是我刚刚问到的那个最神奇的问题。 最神奇的问题哦，这个歌曲应该会非常有魔力。嗯， 哎，没错啊。那接下来这首歌原唱来自于万妮达。 哇哦， Queendom， 我们一起来 感受一下。 嗯。 Trick or treat. If I am light, 那条延续的线插在目中的耀眼的剑。If I am light, 那是光还是电？那你信不信我随你的便？我随时都能弓起我受伤的背，看世界总是布满着邪恶的嘴。有几个永远窥视着一点的贼，只想得到繁华，只把落情的背。你不是沉默就是胡说，又要快活又要解脱，你生下来就是为了取悦，如果你不行动就不会得到收获。 Boy just come and kiss me please， 我的房间贴满金色的壁纸，这气质把娇横的玫瑰都溺死，这必是我写下的故事变历史。纸牌做的桥，玻璃做的鸟，自大或自卑，伟大或渺小，云涌在风起。什么是真理？海市蜃楼宇，就仅此而已。世间一切就像南柯一梦，没有永恒。想刺入的真相，刺入的根是刺下的人比你刺中的深。I don't know who you are, I don't know who you be. You wanna follow my path, better don't mess with me. I don't know who you are, I don't know who you be.You wanna follow my path, better don't mess with me. Shout out to my hitter, this is my turn. Welcome to my city, it's a kingdom. Life is complicated like a trap. Baby, fly to me, fly to me, baby. Shout out to my hitter, this is my turn. Welcome to my city, it's a kingdom.童心未泯，埋于大火之中，在深秋寒冬感受热烈的风。你们总是分不清什么所需，什么所求，什么是爱，什么是依靠，最后只能被摆布，才有了感触。现在跟着我 ，Wake up。堆满瓦砾的城堡，只用水用武器才能对得起称号。清晨下午好苦恼，什么时候才能听不见看不见，穿过这烟朵成效。Hold up， 我什么都没有 ，Nothing can last， 那是才敢。Be 惨，作为孤独的猎手，是我留下的线索。我有更多的时间，为了更大的权利，让我更不能停歇，能做更大的决定，不止为了我自己。不能停留在这里，人生一次就过瘾。我用胭脂蘸墨笔，书写女人的话语。我是下一个话题，我是下一个话题。Girls be taking over song. I don't know who you be. You wanna follow my path? Better don't mess with me. I don't know who you are. I don't know who to be. You wanna follow my path? Better don't mess with me. Shout out to my hater, this is my turn. Welcome to my city, it's a kingdom. Life is complicated like a trap. Baby, fly to me.This is my time. Welcome to my city, it's a kingdom. Life is complicated like a trap. Baby, fly to me. Fly to me, baby, yeah. 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雨萌 Queendom， 原唱是万妮达。 难度非常高的一首歌，而且就是上来就挑战这种快节奏的嘻哈类的歌曲，我觉得今天我们的羽毛还是挺就是很有自信对自己的实力哈。 对，没错。哎，真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啊，这个还有我们的听众还有网友朋友有没有这种感觉。羽萌的英文那段的 rap，我感觉要比中文那段的 rap 更， 我觉得他的副歌很带感， 对，真的很有那种 feel， 对，就是副歌的部分很带感， 对，一下子那种 queen 的风就出来了， 对对对，就是最后他副歌的部分啊，我相信我们的听众还有我们的就是手机前的观众们应该也可以感受到，突然来了一个女王范十足的姑娘，但看起来好像并不是这样啊。 那接下来，还是让我们走进雨萌的内心世界吗？ 先问一下雨萌， 突然变成了一个什么样的节目？ 就是这艺术人生类的节目。突然可以先问一下雨萌啊，为什么一开始思维主打歌会选择我们的万妮达的作品？ 因为喜欢万妮达， 很喜欢她。 对， 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万妮达？是从比赛的时候第一届，这应该是新说唱的第一场的新说唱是吧？ 对，因为当时万妮达就是因为他很之前就很有名了嘛，然后这次就是在前面的几期当中有露出。 对，那是因为比赛了解到了万妮达，还是在之前就特别喜欢他？ 就是之前那个网易云有那个日推的音乐，然后听到他的歌了，就喜欢他了。 你是在这个音乐 app 上面，然后听到了之后就开始就是疯狂的喜欢。 对。 那这种嘻哈类的歌曲，你之前什么时候突然觉得哎自己也可以去尝试一下？ 看了《中国有嘻哈》之后 啊，就看了，受到节目的影响， 受到节目的影响， 然后就开始喜欢这种音乐的形式了。 对， 那在整个这个中国新说唱啊，我们现在叫做中国新说唱， 叫说唱了啊。 对，在整个的新说唱里面，还有没有其他的自己特别喜欢的人？ 满舒克 、啊，这两个都可以的， 对，都是实力派，实力加偶像派。 那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个？ 我喜欢满舒克，满舒克真的是很多女生当中的男神的形象。对， 哎，那自己这么喜欢说唱音乐，那有没有就是私下里边通过一些什么样的方式去练习呢？因为毕竟这个说唱的歌曲跟咱们日常生活中在 KTV 就是。霸屏也好啊，这个作为麦霸也好啊，唱的这些歌是不一样的。有没有通过什么样的方法？ 就是反复唱。 反复唱。 反复唱。我觉得就是嘻哈类的歌曲唱起来还难度很大，因为我之前也去尝试过嘛，然后就觉得这个气力，就首先对你的身体素质要求就很高，然后同时呢，唱完整了不说，你还要唱出那种 feel 来，所以就是难度还是很大的。那除了这个之外，你会刻意的去模仿自己喜欢的就是嘻哈类的歌手吗？ 会 会。像那个副歌的部分，那个调调其实很在感，你 是 去模仿出来的。哇哦，其实一开始都是通过模仿嘛，慢慢的就是才形成自己的风格。 哎，那有没有就是想要尝试一些英文的 rap？ 太难了， 因为我觉得真的就是 咱抛开这个语速不说呀，对吧、 嗯？ 对，把这个语速放慢下来，确实很有那个 feel，、 嗯、 真的很棒。 嗯嗯，完成度是很高，不是对，因为我还在回忆，就是他刚唱歌的样子，就是完成度特别高，然后副歌的部分很在，就是在感，对，所以我觉得还是蛮好的，之后可以多多的再去尝试，好不好？在这个方向上，嗯。 对，这也是今天雨萌给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曲啊，这个原唱万妮达的 Queendom， 嗯，霸气十足的歌曲。 哎，没错啊、嗯、这个如果大家现在手头闲着的话呢，也可以打开手机啊，在微信公众账号上面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一下左下角的直播间，然后选择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啦。 嗯，没错。 对，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啊，这个关于音乐方面的一些想法呀，一些小看法呀、 嗯、 一起来听一听今天雨萌给大家带来的这些歌曲， 一起为我们的小妹妹打 call。 嗯，对，一个16岁的高中生啊、 嗯、 很厉害了。 嗯，纵观一下今天要挑战的歌曲，真的是不得了。 哎，这我觉得是真的是不得了、啊、 对 对，这也是我们的今天的第一首歌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给大家分享歌曲、 嗯、 第二首歌曲，哇，这个蛮经典的， 哎， 蔡依林的歌。 哇哦、嗯、是哪一首歌呢？ 蔡依林的倒带。 倒带啊、哦、这首歌可以缓冲一下大家这个紧张的心情哈。 对，我们也来听一下、啊、这个看看雨萌给大家的另外一面是什么样子的、啊、 对，因为我觉得今天选择一个是难度很高，第二都是那种特别经典的歌曲、嗯、然后同时呢她的风格都不一样，所以我在想这个姑娘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小妹妹呢。 嗯， 对， 一会儿我们可以深 嗯 这个再往深探究探究啊。 没错没错，我们先来听歌， 先来听歌啊、嗯、这首歌曲原唱蔡依林倒带，一起来听吧。 一起来听。 秋 现在第二首歌曲同样来自雨萌啊，这原唱是蔡依林的一首《倒带》， 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似乎是在各个的 KTV 场合当中的必点歌曲。 对，应该可以说是在 KTV 那个点歌机上面 排行榜的 top 3 之一。 对，差不多， 差不多， 应该在每个 KTV 应该都会必点这首歌。 对，而且这首歌好像在我们小的时候就是 KTV 必点了，真的是，所以就是真的 是跟你一个时代的。 所以真的很经典，那样更好，说明这首歌更经典。 强行把我拖下水是吧？ 你们小时候唱的都是什么歌？ 两只老虎啊！ 哦，好可爱，嗯。 那个要不就喜羊羊与灰太狼。 真好， 真好。 对对对。 Happy Day。开玩笑啊，刚刚这首歌曲《倒带》啊，不知道大家听过之后感觉怎么样呢？ 哎，来自我们16岁的雨萌给各位带来的《倒带》，其实略带，因为他的声音就是因为年龄的关系，还略带一点点青涩感。但其实正是因为带着青涩的感觉，所以说听起来反而会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有点更像是当时。 年轻时候的 蔡依林， 蔡依林 当时那个倒带的那种感觉， 对对 对, 对, 对，有一点，所以真的是 突然想到了这个故事。 嗯，所以雨萌，你是从什么时候听到的这首歌？ 前年吧，听别人唱， 前年 也是听别人唱的， 对， 然后突然觉得很好听，还是觉得自己好像有经历，跟他很相似。 没有，就是觉得好听， 就是觉得很相似，很好听。 单独就觉得 想挖料没挖出来， 没挖出来。 我好残忍，对16岁的小妹妹要挖她的料。 对，今天我们的主题啊，大家也看到了 Dancing Queen 嘛，那这个接下来还是聊一聊跟跳舞有关的故事。 好呀。 对，这个雨萌呢，之前也是参加了，应该是在去年的时候参加了叫做 Dancing Super，然后进入了五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比赛？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好多高中生去跳舞， 嗯， 对，全都是高中生。 跳的是什么舞种？ 街舞。 嗯，然后当时参加这样的比赛， 当时第一次参加，就是好多高中生一块比赛。 哦，是第一次参加舞蹈的比赛吗？ 高中的时候是 啊，高中的时候是。那当时就是你就是比如说在参加比赛的时候跳的是哪一支舞，还记得吗？ Dancing like we're making love。 哦，这个是你在高中的时候就一直在练舞吗？还是 对高中的时候去学的跳舞， 在高中的时候开始学。 初中 啊，初中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学了。 初中的时候开始学习街舞， 嗯， 对， 哦， 然后一直跳到现在， 对。 然后去年参加了一个这样比赛，夺得了第5名的成绩。虽然我觉得是高中生的比赛，但是，之前也看过网上就是流传的一些视频，你包括那些小孩啊，我每次去这个逛街的时候，那下边不都有舞室吗？然后我看那两个小孩在里边斗舞，那感觉可棒了，就那个状态特别。充满了自信。然后我还记得有一个小胖子，然后他就一直在那儿跳的那个，我也是个外行，我也不知道那个叫什么。 明白。所以你感觉就是其实虽然年龄小，但是呢，他们跳舞的能力还是非常强的，专业性也非常高。 对， 是是 丝毫不亚于成人，有的还比成人要跳得更好。 所以从初中开始一直学到了现在，然后同时之前参加比赛也获得了很好的成绩。 对， 那周围的朋友有没有就是对你的舞跳出来的舞然后有很多称赞的？ 有吧，谦虚一点 、 感觉应该还是很棒的。然后 该谦虚的时候谦虚，不该谦虚的时候这个可以说出来啊。 对，那你跳舞跳得这么好，为什么不继续去跳舞呢？就有没有想过作为一个舞者也很酷啊？因为现在你看也很流行去跳舞啊，跳这种 popping 啊，或者各种各样的韩舞都会很流行。 有没有这样的想法？ 有，但是我想全面发展一下。 想全面发展？ 对。 那是什么样的契机就是想让你去或者说现在成为一名歌手，之后也有可能去成为舞者或者是演员啊，这些成为艺人，是什么样的机会让你去往这条路上发展呢？ 就是因为喜欢，就是从小就喜欢唱歌跳舞。 哦，从小就喜欢唱歌跳舞。 对， 后来有没有什么大人的什么姐姐哥哥发现你， 然后哎，他们是在比赛当中，然后发现哎，这姑娘不错，可以之后往这边发展，还是就是自己特别喜欢，然后才去找的一些机会， 就是逛街的时候。 哦，逛街的时 候 被发现吗？ 对。 哦， 是什么样的状态还记得吗？当时 往前年的事，好像还是 前年， 大前年。 哦，那时候你初中吧。 初升高，差不多那个时候。 对，应该是初二初三的时候。 对， 就被发现了。啊，好厉害。 哇。 对，初二初三我在想我在干嘛。 你在干嘛？ 我还是一个。 我还在想数学题怎么做。 哦，对，还在算二十四点。 鸡兔同笼的问题。 果真是不一样。那所以说当时你的爸爸妈有没有就是反对或者是给你一些建议？ 没有，我爸我妈就挺支持的。 挺支持的。 对。 然后所以你就开始去到就是公司啊，然后去开始参与训练了是吗？ 对。 哦，那现在后来参与到训练之后有没有一些经历，比如说参加比赛啊，或一些选秀啊，选拔啊之类的？因为你看现在也有两三年了，说实话你年龄小但从艺的经验并不少了，就是时间已经很长了，这么算的话。 但是因为我就是得在学校上课，所以就只能周末去公司。 哦，明白明白明白。所以还是，那我觉得你看现在人家都已经三年的学习时间了，那你觉得学完这些自己的变化主要在哪些方面？ 就是变得自信了。 变得很自信， 变得更自信了。 对 、哦，哇哦，好厉害。 对，感觉雨萌现在稍稍有点紧张。 而且我觉得好像就是你看这么小的年纪，我并没有想到他就是已经有两三年，我觉得至少三年的时间就是去真的是往专业的方向去走了。因为一般像这个年纪的话，像我那个时候也在学习，但都是业余，就是并没有想要成为 专业。当时一个爱好吧， 就真的只是爱好。所以 或者说我们那个时候就压根没敢往这边想。 对对，所以就觉得，哦，好佩服，好厉害。 对，这也是我们今天来到挑战新歌声的嘉宾啊，雨萌啊，刚刚给大家演唱了两首歌曲，一首这个万妮达的 Queendom， 另外一首蔡依林的倒带。那么我们在一小段片花之后呢，继续让雨萌来给大家分享更多好听的歌曲。我们一会儿见啦。 一会儿见。 起航 ，Welcome。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月。我们半点之后继续来邀请各位参与我们 Dancing Queen 的音乐之路啊，要走上花路了。那具体的参与方式呢有以下的几种。首先第一个呢，我们是一个广播电台，所以 FM98.2 AM927 就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 没错， 当然了，更加推荐的就是各位通过视频的办法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视频的方式呢有以下几种。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各位呢点开手机的微信，在里面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关注，左下角呢是我们的直播间的按钮，里面有一栏叫做挑战新歌声，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当然如果在一直播和北京时间当中去搜索活力982，也是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 欢迎大家通过以上这几种网络视频直播的形式来在手机客户端上观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呢，如果您在开车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和 M927 双频来收听到我们今天晚上的挑战新歌声。接下来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挑战新歌声的嘉宾雨萌。欢迎雨萌。 欢迎。 再来跟大家打招呼。 又开始给自己鼓掌。请向各位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刘雨萌，来自北京，今年16岁。 哇，好可爱。 对，一个可爱的小姑娘啊。 对，我以后这样就是主持的时候就鼓掌。 你以后也给自己鼓掌是吧？ 大家好，我是大佐。大家好，我就不说话了。没有，特别的可爱。 你这样让听到节目的朋友们怎么想？在干嘛？ 就是一片掌声，旁边是谁？ 就 在想。然后直接告诉大家我们的参与方式。 纯人工的效果器是吧？ 对。 可以啊，欢迎大家这个和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啊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如果你有自己的音乐小故事的话呢，或者你也想这个来参加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来挑战我们的话呢，可以在下面给我们留言。 挑战大佐。 哦，不要挑战我，那会车祸的。 总之欢迎用各种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还是继续来给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啊。 是的。 接下来这首歌曲原唱是张惠妹，阿妹的歌。 阿妹哦，也是非常有难度的一首歌曲，叫做《 人 质》。 那一起来听吧，这首歌曲会唱的跟着一起唱哦。 一起来听。 彼此挟持着另一部分的自己，本以为就完成了爱的定义，那就乖乖地守护着你。相爱变成猜忌怀疑的烂游戏，规则是要憋着呼吸越靠越近，但你的温柔是我唯一沉溺，你是爱我的就不怕有缝隙，在我心上用力的开一枪，让一切归零在这声巨响。 爱我的就不怕 上用力的开一枪，让一切归零在这声巨响。如果爱是说什么都不能放，我不挣扎，反正我也没差。 歌曲《人质》原唱是阿妹张惠妹啊，刚刚来自于我们的雨萌。 嗯，没错，也是一首很经典的歌，因为阿妹的歌曲基本上也都是，因为阿妹是天后嘛，所以她的歌曲基本上难度系数都非常的大。 嗯， 然后所以我觉得， 我感觉雨萌演绎的很不错哎。 嗯，对，就是在她这个年龄当中，我觉得已经很棒了。 对，然后不免想让我挖一个坑，但是我觉得还是不挖了。 又有坑，在我的心上努力的开一枪，是这坑吗？ 算了算了算了，这个坑就不挖了啊。 对对对，就是歌词大家都有自己的理解嘛。 对，没错，但是唱的真的很、很动情，就像是真的有故事一样。 嗯， 算了，不说了。 嗯，哎，所以 到为止， 所以这首歌雨萌是也是听来的， 不是，这是之前上声乐课，然后老师让我唱的。 哦，老师会因为你的声线会帮你去选择歌曲吗？ 对。 哦，老师有没有对你有些评价？ 嗯，刚开始是我唱歌，他觉得我唱歌没有感情，然后就给我找一些很大感情、大情绪的歌。 哦，大情绪的歌，那其实这首歌就是这种大情绪的感觉。 对， 嗯，所以哎，这一点是不是我们比如日常、如果喜欢唱歌的朋友哈，大家在家去练习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选择这样？就是，比如说很多人唱出来干干的，然后这样的话，我们选择一些大情绪的，让自己沉浸在其中，也可以这样去训练，是吗？ 对。 哦，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哪些歌曲啊？有没有推荐？ 嗯， 回家可以试一试。 对，老师之前有推荐你去练习的。 我想想， 嗯。我们可以跟着我们的羽毛一起来学习一下哈、怎么样可以去练习让自己更饱满一些，然后感情 更 到位，更 具备感情一些。 对对 对 对， 省着到这个 KTV 唱歌的时候总被朋友说你这唱什么跟白开水似的。 所以都有哪些歌曲可以帮助各位去训练呢？有没有想起来？ 日月凌空，姚贝娜的。 哦，日月凌空、 对， 人质。哦，这些 小半什么的， 小半 哦，这些难度系数都很高。 对，其实说到小半、今天雨萌还选择了陈粒的另外一首歌， 所以就说今天选的歌难度系数都很高、 都很高，真的都很高，在各就是不同的种类里面，可以说都是比较 都是实力派歌手的歌， 对，都是实力派的歌手了。 对，所以这个难度系数都很大。所以接下来我们雨萌准备好下一首难度非常高的歌曲了吗？这个应该也是陈粒老师的新歌，最新的一首歌曲，最近我看上榜了，而且还是第一名、我相信各位通过各种的音乐的 app 当中也可以看得到啊。那陈粒老师最新的一首歌曲叫做《虚拟》，好像也是一个电视剧，现在应该是《创业时代》的主题曲。 对、 所以这首歌， 这个电视剧《我的妈妈》还推荐给了我， 是吗？我是因为里面有黄轩，我特别喜欢黄轩、对，然后所以会有关注。但其实电视剧呢，它的内容啊，各位可以去就是看的时候感受一下其中的冲劲就好了。其实我觉得不如之前黄轩那个翻译官里面那个感觉会更好、就是这种同类型的电视剧当中，完了已经开始做了电视剧的评价， 已经开始做了电视剧的评价。 好了，我们现在还是通过歌曲来感受一下。 对，所以呢，雨萌今天演唱的这首歌曲是不是也跟月一样通过电视剧喜欢的这首歌？ 不是，因为我之前还喜欢过陈粒 啊，喜欢过 陈粒。 是去看过现场吗？ 没有。 所以他喜欢的，我发现有一个问，就是不是问题，就是有个共性， 共通点。 他喜欢的歌手都是非常就是实力派的， 嗯， 都是难度很高的， 都是有自己独特风格的歌手， 独具一格的这样的一个歌手哈。 对，那好了，我们这个话说的太多了，还是让这个雨萌来给大家演唱好听的歌曲啊。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原唱是陈粒的一首《虚拟》，哎，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听的虚拟来自我们的雨萌， 对，原唱是陈粒。 陈粒，我更正一下啊，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主题曲是《影响》，这个是他之前的《小梦代办》当中这个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嗯，总之都是很好听的歌曲了。 对，丽姐的风格可以说更狂野了一点， 狂野百变型，他是 对。 我有一次去看了陈粒的现场，他是在演唱《小半》的时候，真的感觉那个台风啊。 就是应该是没有其他的女歌手可以超过她的那种特别怎么说随性，但是能把自己的感受去表达出来的那种感觉。 她是那种随性当中带着那种坚韧和狂野的这种声音和个性。 对， 她跟像王菲的那种纯随性还不一样。 对，还不一样。 对，王菲是那种随性到飘渺那种感觉。 对。对，所以我们的歌曲已经演唱过大半了啊，这个各种各样的风格的都有，你看有这个说唱的，然后有这个比如说倒带啊这种比较经典的歌曲 的 你还有这个陈粒的这种风格特别 就是太具个人风格 太具个人风格的一些歌曲。 对， 所以雨萌在这个音乐的选择上面，日常听歌上面，是不是听的歌曲的种类特别多，还是就是说我单独听一种种类？ 就特别多， 特别多， 对，啥都听。 偏好 是最喜欢的一种是什么样的？ 对，说唱。 说唱， 最喜欢说唱的。 对， 那是不是还是受了这个节目的影响？ 有点吧， 有点。从他今天带来的歌曲选择上真的是很宽了，就是他的范围，日常听歌啊，包括感受的范围真的是很宽泛。 对，既然说到这个根据节目的影响，我跟你讲自打这个节目播出之后，我这个歌单里边绝大多数的歌曲都已经变成了说唱的歌曲。 哎呀，巧了，我也是。看来、 各种各样的说唱。 对，看来这个节目还很成功啊，把这个说唱的这种音乐类型确实推广到每个人的耳朵当中。 对。没错啊，那个刚刚呢演唱完这首歌曲，来自于陈粒的一首歌呢，我们接下来还是继续给大家推荐好听的歌曲啊，也是带来今天雨萌给大家推荐的最后一首歌曲。这首歌啊，我觉得应该算是今天所有歌曲里边难度系数比较大的一个， 这应该算是这个压轴歌曲哈。怎么样的一首歌曲可以称得上这个压轴呢？这个难度还是挺大的。 这个应该叫做咒 咒啊，压 压轴的歌曲，压轴的歌曲是刚刚那首歌曲。 明白了，明白了。OK， 这个就是咒啊，到底是哪一首歌曲呢？应该是 Almost Lover。 哇哦，我们一起来收听来自雨萌为各位带来的 Almost Lover， 最后一首歌曲，一起来听吧。 Tips across my skin, the palm trees swaying in the wind. Images, you sing me Spanish lullabies. The sweetest sun is in your eyes. Clever trick.Don't you want the same for me? get that easy to walk right in and out of my life. Goodbye, my almost lover. Goodbye, my hopeless dream. I'm trying not to think about you. Can you just let me be? Almost Lover，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 对， 来自于萌。 对，这个歌曲也是非常经典，而且它呢还是电影《命中注定》的主题曲或者插曲啊，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应该是压轴的轴， 压轴的轴， 它真的是值得。对，很值得去得到我们这个称呼。 对，而且雨萌的声音真的很干净。 对，他声音很干净，而且他的处理其实还是有自己的一些思考在的。 总之就很好听啦。 嗯，很有潜质啊，之后也可以找一找自己的风格，然后变成自己的这个 style， 好不好？ 好， 嗯。 雨萌风。 雨萌风，对。下次带着自己作品直接过来来打歌、 啊、对、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也演唱结束啦、嗯、这个时间呢也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20:53， 哎， 我们的节目呢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也非常感谢雨萌今天的精彩的演唱啊、 嗯、 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 好喜欢你这个鼓掌， 自带的鼓掌， 对 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挑战新歌声，那么稍后大家即将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嗯、咱明儿见啦， 明天见啦，拜拜。 盘成一个圈，缠绕所有对你的眷恋，隔着半透明门帘，嘴里说的语言完全没有欺骗，屋顶灰色瓦片，安静的画面，灯火是你美丽那张脸，终于找到所有流浪的终点，你的微笑结束了疲倦，千万不要说天长地久，念得你却我不切实际，想多么简单就多么简单，是妈妈告诉我的，这里脑袋都是你，心里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好甜蜜，念的都是你，全部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只为你倾心，乌黑的发尾盘成一个圈，缠绕所有对你的眷恋，终于找到所有流浪的终点，你的微笑结束了疲倦，千万不要说天长地久，免得你觉得我不切实际，想多么简单就多么简单，让我大声地对你说 I'm thinking of you，都是你，心里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好甜蜜，念的都是你，全部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只为你倾心，那灰尘的票根你留走几年，不必害怕面对离别，剪掉一丝头发让我放在胸前，走到哪里都有你陪，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好甜蜜，后面的都是你，全部